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金秋十月放假到底，涿州东风启程特惠月，购启程250享75折现金优惠，首付低至1600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0。 集美家居大红门商场13周年店庆，家具、建材、家饰、电器为您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集美家居，新生活因我而美，详询400-006-585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孙家庄乡召开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该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网格化管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联合执法，对一切违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同时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及属地管理和片长负责制，以责任到位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文明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卫计办联合镇卫生院开展健康科普、计生卫生宣传服务活动，为育龄群众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全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减盐控油、清淡饮食，要3减3健，吃动两平衡，让全民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真正受益者和实践者。卫计办的工作人员还现场解读了现行计划生育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奖励扶助政策，积极宣传计生惠民政策，并将健康知识手册、生殖健康保健、优生优育等宣传资料发放到群众手中，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爱他。

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